那样的话肯定是不是好事的。相反的话，他对你的心软，他很是心疼，很爱惜，然后两个人相知相惜的话，我觉得也是件好事啊。两个人这样一起过日子的话， 我觉得心太软，一个人心太软的话，其实是说明这个人心地应该是非常善良的。心地善良没有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性格和习惯吧。但是如果两个人在感情当中有一个人心太软的话，就是说一旦对方你们两个出了比较大的矛盾，然后受伤害的更多是心太软的一方，因为他可能平时把对方当成掌上明珠，一味的去退让，就是总是服软的那一个，服输的那一个。所以说凡事都有个度吧，我觉得。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心软的人吗？你觉得在爱情里心太软是好事还是坏事？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安然的网友。我最近有点烦，连朋友组织吃火锅都没心情去了。我相信这个烦恼你们也有过，就是帮了别人十次忙，拒绝了一次，你就成了坏人。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也听过我的节目，于是我的生活就出现了这种状况。某某朋友让我帮忙写篇文章，某某同学让我帮他修改一下总结报告，某某亲戚让我帮着给孩子指导一下作文。我也不太懂得拒绝，觉得都是亲戚朋友，能帮一把就试一把吧，就下了班挤出休息的时间帮他们写。可是后来我发现身边有些人觉得我写个东西特别轻松，经常找我帮忙，而且完全不会不好意思，甚至连一句谢谢也没有。我给他们写东西，他们去吃喝玩乐，还对我说，你那么厉害，写这种东西还不是小意思。有一次一个朋友叫我帮他写一篇关于时尚类的文章，说要去投稿。说实话，一来我对时尚不是很了解，二来那段时间正赶上月底，天天加班忙着做节目，一点时间都没有。我说实在对不起了，这次我帮不了你。然后我给他详细解释了原因，还给了他一些参考建议。结果一个晚上他都没回复我，我刷朋友圈才发现，那个时候他的一条朋友圈是这样写的，有些人就是清高，一个小忙都不肯帮。我哭笑不得，把善良给了不知感恩的人，却被别人当成了傻子。都说人在投入了感情之后，就越来越心软，越来越不会拒绝。但是总有人像瞎了眼一样，看不到你的善良，看不到你的百般忍让，还时不时仗着你的妥协伤害你。 女人在感情里更容易心软，而有的时候心软的下场就是活得越来越惨。有人喜欢在爱情里无私奉献，先掏出了真心，再付出了身体，然后付出了一切。记得有一个听友给我留言说，老公没什么钱，性格又懒懒散散，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两个人结婚快两年，日常开销都是他掏钱，还要照顾老公的生活起居，而自己老公跟个大爷一样，脾气还不好。他给我说，他对我好点也就算了，可是除了有事找我，他都不怎么愿意理我。为什么我的付出一次次变成了理所当然？似乎每一段感情的付出不一定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你越是努力，越是想要委曲求全，换来的终归不是幸福，而是遗憾。很多人在感情上都不够理智，大概道理都懂，可傻的总是自己。明明知道这样做委屈了自己，却不好意思拒绝。一碰到爱情的我们总是心慈手软，因为不想失去，总是把在乎的人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太善良，心太软，太懂事，是你的软肋。你总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世会相安无事，但有些人用得着你的时候好话说尽，用不着你的时候立马转身。喜欢你的时候你任性都是优点，厌恶你的时候你委曲求全都换不来他的感动。人是不知足的，你次次都白给，只要一次拒绝就抱怨你不够意思，忘掉了你所有的好。心是惯出来的，你回回都让步，只要一回不谦让就说你没良心，推翻了你所有的付出。如果你的一次次退让换来的是得寸进尺，如果你的一次次善良得到的只是他人眼里的理所当然，那么你本来就一无所获，何必再为难了自己？你的善良得带点锋芒，你的心软不是纵容别人伤害你的权利。不要对不值得的人心软，也不要给刻薄的人伤害你的机会。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生活中心软是善良的代名词，而感情中心软有时候也会让自己一错再错。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心软的人吗？你觉得在爱情里心太软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令君的网友。坦白来说，前一阵子的我很低迷消沉，对我这种自带回血功能的人来说，不顺利的事儿哪怕再多也远远够不上低迷二字。以往会让我觉得消沉的通通都是和人有关，这次也不例外，并且更甚。其中最令我受挫的是， 我被判定为并不是个合格的领导。一个学管理学出身并且管理过200人团队都得心应手，从未怀疑过管理是自己擅长之事的人，突然发现被多名中层员工误解并且埋怨至深，表示失望要走，甚至丢下一句那你想想为什么大家都走了的时候，那种颓丧感可想而知。我有个算好也算坏的习惯，万事把责任先往自己身上揽，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沮丧。几个高层看不下去了，劈头盖脸的把我说了一顿，一起七嘴八舌的说那几个人的品性难道你不知道，都是自己工作习惯极差，每次都做不好工作，完不成任务不说，还一天到晚组小团体找理由找借口吐槽公司，传递负面消息，早就应该开除了。他们说的那些问题根本不是关键，根本也不是你的错，是他们自己不懂职场最基本的道理的问题。我抬头看着他们，眉头并没有松开。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事实，这几个人确实这样，也确实受我此次选择的行业从业人员的普遍素质所限，也因为是本地人的缘故，本就没有什么斗志，并不太适合创业公司。这些客观理由都可以说服我，但我仍然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我对他们那么好，对每个人都掏心掏肺，原谅他们犯的错误，耐心教他们应该怎么做，一次次的给他们机会，他们却毫无感恩，反而恶言相向。一个我的合伙人似乎看出来我的纠结之处，等所有人走了之后，他留下来看了我一眼，犹豫了几次还是开口，他们现在之所以提出要走，其实是因为你终于开始不讲情面了，他们受不了落差，觉得你坏，更重要的是觉得你不讲道理，突然为什么这么严格要求，为什么以前没要求呢？你要知道人都是会被宠坏的，你不给他糖吃其实没什么，但若是你第一次给了他糖，第二次没给，他就会觉得你过分了。实际上你从最开始就应该做个坏人，那他们自然就会接受这是公司制度，知道什么是底线不能触碰，什么是规矩必须遵循，知道工作没绩效犯错误是要受到处罚的。太讲人情和心软才是你最大的问题，而不是他们所说的你很差劲，你不是好人。他的一番话像是在暴风雨之前压抑沉闷的天气里突然来了道惊雷，让人一怔的同时终于喘了口气。就像他说的，这才是我最大的问题。虽然并没有什么值得宽慰和骄傲的，可是我总算找到了原因。虽然也算是人的劣根性之一，但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容易被宠坏吗？把对方超出义务范围的善意当作理所当然，一旦对方恢复正常，就开始撒泼的无理取闹，你为什么变了？突然想起对于之前的男朋友，在他第一次蹲下为我系鞋带，为我学做饭时觉得意外和感动，但当他之后常常这么做时，却再也没有说过谢谢，表示过感动，反而是后来他有几次没有这么做，我就冲他叫，冲他嚷，你现在对我不好了。若他只是偶尔做一次，或许我反而会牢牢记住对方的爱和好吧。而说回到工作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给了对方一次宽恕，对方会觉得此事并不是不可饶恕的，会有第二次犯错，第三次犯错，直到成为家常便饭，而最终忍无可忍决定不宽恕的我们就成了没有人情味的坏人。 反倒是那些第一次就让人觉得不近人情、原则性太强的坏人，渐渐成了最没有争议的好人。我脑海里第一时间蹦出了我曾经的上司 Y， 他是我第一次去投行实习时的领导。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金融类的工作，在此之前做的都是市场类的工作，所以很不适应。第一天入职的时候便收到厚厚一摞关于公司制度和规范的文件，我嗤之以鼻，一点都不人文，一个外企搞得跟央企一样。还没等我多吐槽，第一次会议就更让习惯了自由的我受到打击。我的部门经理 Y 面无表情地对我们这帮刚入职的新人颁布了几条铁律，比如每天必须穿正装和皮鞋，布置的任务绝对不允许超时完成，客户的会议绝对不能迟到，金融模型的搭建绝对不可以出问题，每周的工作总结和下周计划必须于周五提交，如果计划没有完成需要详细的报告说明。末了他意有所指地说了一句话，我看过你们的简历，有的可能习惯了一些企业的自在氛围，但到了我们公司，我们部门就麻烦你们丢掉自己曾经的习惯，如果接受不了我们的制度和规定，三天内随时可以提出离开，三天之后如果没走的，日后我不想听到一句怨言和解释，不然我会立刻让你们走人，也别想在我这儿得到什么推荐信。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愤怒和略带绝望的。愤怒的是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了，我们不过是实习生罢了，就算是想毕业了留在这个知名企业，也不该如此严苛吧，居然还威胁我们。绝望的是，我还真的需要这么一家大企业的背书，甚至他威胁中提到的推荐信，而我显然是他口中那个习惯了自在氛围的人，看来要留下来真的没好日子过了。过了三天，我最终还是没舍得走，但是从那天起，不太有时间观念的我一改拖延症，所有任务都绝不会超过一秒，所有会议都是提前到场候着，从来都穿休闲装的我买了三五套正装，每天穿着硌脚的皮鞋挤地铁，从来都是随便改改模型的我瞪大了眼睛检查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函数，因为我知道但凡有一条曾被外强调过的原则和底线我触碰了，我就得接受惩罚，甚至直接被清理出局，我得遵循游戏规则，而如果我做得比这个原则和底线高出不少，表现优异的时候，外平日看不出什么表情的脸上虽然依旧冷若冰霜，但总会在集体会议上点名表扬我。每一次被这么一块顽固的石头肯定时，虽然脸上不露声色，但其实心底里不知道有多高兴，回家的路上恨不能跟过路的每个人都说声晚上好。我们十几个同期进来的实习生，过了两个月只剩下了五个，有的忍受不了外的高标准自己走了，有的达不到外的要求被外请走了，但我们剩下的这几个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就是外渐渐一点都不惹人厌了，反而变得令人尊敬，也令人感激。令人尊敬的是他自始至终坚持他的原则，也遵守他的诺言，不会因为我们年纪小初入职场就给我们和别人不同的特殊待遇，也不会在我们达到要求后反悔否定我们的成果。他一碗水端平，他的原则和底线让他毫无瑕疵，严丝合缝，一只苍蝇也钻不进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富家子弟和一个平民子弟在他那儿都必须经历同样的考验。 我们甚至期待每一次他的表扬，因为被这样高标准的人赞许才真的说明自己做得好。令人感激的是，在他的高标准高要求下，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改掉了很多不好的学习习惯、工作习惯，更快地适应了这个残酷又现实的职场。我们也变得比同龄人更加自主、自律，凡事多做一点，多替上司和公司考虑。这在我后来的求职生涯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了我们以外，那接近十个离开的，包括自己离开的和被外请走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外一个不字。当时我们觉得他们都好有素质，居然这么善良，不批判不吐槽外。现在的我才明白，换了我也不会说，有什么资格说呢？人家不过是按规章制度办事，人家一早就告诉了你他的原则和底线以及工作要求，没有任何不对，你只是无法接受和做不到，不是对方的错。我想到这儿面红耳赤，明明曾经经历过，却还忘了外教会我们的。大概是由于自己这次创业并没有上一次那么一帆风顺，经历了很多风浪，也没有给大家多好的待遇吧。自己心里有点没底气，觉得不能像之前那么凶残，慢慢的成了特别好说话也特别心软的人。我还一度以为自己应该会成为大家口中最宽容最好的领导，事实上但凡是人前人后都被大家夸为好领导的，无一不是严格并且有原则，只是偶尔用一次人情的。只有那些没有原则没有规矩全靠人情和善意的，最终才会被化为无用无理无良的三无范畴。所以千万不要做那个一开始没有制度没有规矩，反倒是因为心软不断原谅工作有纰漏和体谅各种客观原因的人。你的无原则会带来对方的底线不断降低，而当你发现越来越糟，无法控制损失，意识到需要按照正常原则去要求对方时，他们反而会觉得是你不可理喻。那时候你既失去了好的工作结果，也失去了人心。心软真的不是善良，切勿搞错，那是没原则没底线，没有参照标准，没有一杆秤啊。 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

你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太敏感，搞得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神经质。换做别人，我也许会告诉他不要在意，但他这个人我了解一些，典型敏感女生。小 A 有一个开女装店的男朋友，每天都要接触各色各样的女生。男生长相一般，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生意一直不错，积累了不少老顾客。在一起的五年中，小 A 不想让男朋友觉得自己不信任他，可有时还是会忍不住查看他的手机，发生了不少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一次，小 A 去男朋友店里，发现他不在，一个肤白貌美的女生在店里忙来忙去。小 A 假装若无其事地走进去，表面东挑西选看衣服，眼睛早就上上下下扫描女生了个遍，内心五味杂陈。给男朋友发消息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店里。这下小 A 心态爆炸，笃定男朋友有了第三者。没错，就是眼前这位。内心甚至上演了一出一个人成全好过三个人纠结的戏码，并且提出了分手。小 A 的男友虽然一脸蒙圈，凭借着多年的感情基础，知道小 A 不是乱作的那类女生。问清楚原因后，他笑着解释，那是我舅舅的女儿，过几天你生日，我去给你选礼物，所以没告诉你不在店里。我一边庆幸小 A 有这样的男朋友，在他一个人孤独的自我怀疑时没有抛下他，一边我也很懂他的脆弱不安。陈奕迅在歌里面唱，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敏感的人其实害怕对方比自己还敏感，因为自己已经知道那种内心的挣扎有多累。敏感的来源往往是缺少足够的安全感，害怕对方有一天真的会离开。把敏感和心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大多数情况下敏感的人曾经就是一个心软的人，曾经因为心软和不舍有过一些伤痛，才会在日后表现出这些敏感点。如果说敏感可能会换来确定的安全感，那么心软的人可能没那么好命。心软的人就像一个箭靶，明明已经千疮百孔，射箭的人重新制好了箭，精神抖擞地站在面前，你还是会同意把之前的箭拔下来再射一个遍。电影《原谅他七十七次》里面，女主角伊娃有一本记录了原谅亚当事件的笔记本，亚当每一次的犯错都为伊娃心里添上一根刺，这些刺或粗或细都无一例外给伊娃带来了伤害，成了她以后敏感多疑的点。同时作为心软的她带着不舍告诉自己，七十七次中她还有机会。最后当亚当打进一颗子弹时，伊娃早已无力站起来原谅，于是第七十八次把原谅的机会留给自己，原谅自己前面七十七次的犯傻。太敏感太心软的人都活得不快乐，别人随便的一句话都会胡思乱想一整天，爱不好别人也活不好自己。太在乎别人的感受，那只能忍受自己心里的不好受。爱这个字给了对方太多伤害自己的机会，心软这个词儿让对方习惯性的挽留和道歉，因为他算准了你还是会选择原谅。原谅七十七次一听有些吓人，可现实中心软的人原谅过不止七十七次。有人留言说，男朋友去年出轨被发现后道歉送礼下跪， 甚至绝食相逼想要复合，因为还爱他。他心软了，心怀侥幸地对他重新抱有期待，没想到半年刚刚过去，男朋友又出轨，而且是跟身边的朋友。他责怪当初的自己不够狠心，才导致今天重蹈覆辙。近乎抑郁的他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我们总期待对方是个例外，殊不知这例外针对的不是出轨的那个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犯错的反面是原谅，原谅可以一次，同样也会无数次。你悔恨极了自己当初的懦弱，对方却怡然自得地投入下一段感情。受害者留在原地，徒手拾起地上的玻璃碴子，血淋淋地为这段感情买单。感情的世界里本身就没有公平可言，也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他没有那么爱你，或者没有比你爱他那样爱你。这些遇到的都不是真爱。敏感和心软是留给善良人的标签，也是在乎值得的人的一种方式。所以别挥霍你的敏感和心软，真正的爱情是你进我退，你来我往，旗鼓相当。洒脱一点，酷一点，积攒够了失望的车票就大胆离开。心软是病，必须治。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原则的原谅换来的只能是为所欲为。忍不住回头，守不到的人，那都不是所谓的爱情。心软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原谅，可心硬的时候，我就是全世界。 说吧，无所谓。 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谁。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生活中心软是善良的代名词，而在感情中，心软有时候也会让自己一错再错。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吗？你觉得在爱情里心太软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茶茶的网友。心软是一种不公平的善良，很多事都并非自己所想，因为心软却全都如他人所愿，成全了别人反倒委屈了自己。周末在家大扫除，想要顺便清理一下被大雨冲刷了好几天的窗户，就打电话请了一位保洁阿姨。阿姨很健谈，一边干活一边跟我闲聊，聊着聊着聊到了她自己身上，不谈不知道我俩竟是老乡。他出来打工有10年了，家里两个孩子，大的19岁上大一，小的8岁还在上小学。一聊到自家孩子，阿姨特别开心，说了好多有趣的事儿。可是慢慢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最后叹了口气说，他们除了要钱都想不起我了。出来的太久，家里的孩子跟他越来越生疏，孩子对他的认知也仅仅是妈妈等于经济来源。我问孩子的爸爸呢，阿姨说他就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指着我赚钱，除了喝酒就是耍钱。我一个月能赚6000块钱，基本全都打回家里去了。为什么不让孩子的爸爸也找点活干呢？他不干，说不喜欢在别人手里下受气。我能怎么办呢？原来在家特穷，没什么经济来源，每次喝多了就拿我撒气，气得我出来打工了。阿姨的心事不知道压抑了多久，絮絮叨叨的跟我说了很多，最后抹了抹眼睛跟我说，姑娘你见笑了，其实我过得也挺好的，毕竟吃穿上不怎么愁，儿子也考上大学了，我这心也踏实了。 我看着阿姨有点泛红的眼睛，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那一句为什么不离婚呢，始终没有问出口。如果她能够狠下心来结束这场婚姻，也许早就可以过上更幸福的日子了。可是很明显，她一直在心软，就像她跟我说话一样，嘴上说没事儿，心里却不知道有多难过。口是心非，无非是想让自己不那么难堪而已。毕竟哪个女人不想有个疼爱自己的老公和懂事贴心的孩子呢？心软的人，因为太重感情，太在意别人，所以选择委曲求全。这样的人最让人心疼。心软的人很少跟人起争执，总是那么善解人意。心软的人很容易原谅对方，总轻易接受对方的道歉。心软的人最喜欢说我没事儿，总是让人觉得没什么脾气。心软的人很怕伤害别人，却又最喜欢伤害自己。本以为一次次的退让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真心，却没想到很多人却并不珍惜，甚至窃喜终于抓住了你的弱点，得寸进尺，仗着你的心软，有恃无恐，不断挑战你的底线。心软的人比一般人承受了更多，却更容易被身边的人辜负。其实心软的人也常常会怪自己，怎么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被别人坑过还是不长记性，怎么就这么好骗呢，轻易被几句话哄得开开心心，怎么就不懂得拒绝，也学会做个冷漠无情的人。无论怎样，却还是学不会收起自己的真心，所以还是常常在信任的人面前栽跟头，用善良喂饱了不懂感恩的人，却依然被别人当成傻子。可是谁又比谁聪明呢？生命如此短暂，心软的人只不过想是对身边的人好一点。你若不懂得珍惜，那么某天失去他们的时候，千万别苦苦挽留，他们不会再为你回头。心软的人其实都是太过善良的人，正是因为对别人太善良，对自己太过狠心，所以总是活得很苦。因为你的全心全意，对方反而会更加的不在乎。他们知道无论怎么回应你，你都会坚持下去，所以越发肆无忌惮，所以越发冷漠不关心，所以一再让你伤心。你对劈腿的人心软，就是对自己的心狠。你对害你的坏人心软，就是对人生的心狠。你对一次次的伤害心软，就是对自己伤口的心狠。做人善良是好的，但要记住，善良只配给那些对你好的人。有时候心狠一点，是救你自己一命。就是这样的，总有人和你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配得到你的心软。活在这世上，重感情是好事，但是也要有个度，学会对那些不珍惜你的人说不。人生在世，也要学着让自己的心硬一点。我们都是普通人，不可能被所有人都喜欢，所以何必勉强与道不同者做朋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将心比心，他